欢迎收听《健康未来事》，读懂身心大小事。大家好，我是嘉宾集团执行长李淑妍博士。今天我们要来跟各位谈一谈一个非常有趣的议题哦，就是我们啊常常都久坐不动，然后到底对我们的肠子的健康会不会有影响呢？所以我邀请来我们中兴大学生物科技博士陈伟汉来跟我们一起探讨这个议题。Hello， 伟汉你好。 执行长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您今天的肠道健康小老师伟汉。 OK， 那线上朋友，你有没有发现到说现代的人不知道你我是不是都是坐着的时间越来越长？好，因为在工作的时候坐着嘛，吃饭的时候坐着嘛，哈，出门开车也是坐着，哦，那我们这个行动走路越来越小。陈博士，你也是这种吗？ 我也蛮常坐着。 嘿呀，你知道，所以哈，现在有很多人，比如说排便好不顺畅，好肠胃不适，然后整体代谢变差，比如说屁股越坐越大，肚子越来越大颗，哎，这个是不是都做出来的啊？ 对啊，因为我们其实人久坐啊，我的肠胃道蠕动就会变慢。那变慢就像执行长刚刚提到，我排泄就会变差，然后可能下肢就会慢慢变得比较肥大，或是有一些胀气啊、闷痛等等的状况都会发生。 这个胀气啊、闷痛啊发生的时候，它后续的影响效应是什么？比如说现代人，我们会知道说缺乏运动，所以我很累。好，那这个累究竟只是我的循环不好而累吗？还是它还有其他的因素？ 当然，就像我久坐没运动，一种累是因为我们肠道没有正常的蠕动排泄，所以我就会有一些废弃物堆积在体内。那这些堆积的废弃物在体内之后，它就会被坏菌所利用嘛，当然就会造成一些副作用。那另外，你没有好好运动，对于你的一些快乐荷尔蒙分泌也是有影响。那当然，快乐荷尔蒙分泌减缓的时候，我就会影响一些副交感神经的作用。那副交感神经被影响会怎么样？益生菌会变少，那变少就会进一步造成恶性循环。人除了变得比较不快乐以外，也会觉得比较容易累等等，都是会有一些联动作用。 天哪，所以不是没有运动体力不好，而是身体里面默默的在发生这一些一连串的糟糕的状况。如果持续久了，可想而知，应该是更糟吧。 对，就是这样持续久了，就是大家就会知道我就是肠道健康越来越不健康咯，那就变成会有一些发炎状况的发生。那一发炎呢，当然就是会造成身体一系列的不适症状都会出来。 换句话说，如果当我们感觉到累，不能单纯的以为只是没睡饱，这可能要连结到说我是不是肠道已经停摆了罢工了。 对啊，可能就跟你的活动力不够啊，然后肠道罢工的状况都是有联动。 如果说要让肠子好好的动，这个规律的运动是重要的，这个我们大家都是尝试知道的嘛。可是什么样子的运动是最有效的？ 我觉得要看每个人的体质适合哪一种运动，但我就会建议说，你可能久坐的时候要记得至少站起来，我可能起立蹲下活动一下，出去走一走啊，看看呼吸一些新鲜空气，看看一些绿色植物，这类的动作啊，都可以去帮助你的一方面减缓你的压力，一方面做一些伸展，另外就是让肠道的蠕动恢复健康。 所以就是说不需要多高深的学问嘛，要去付钱去健身房运动，只是说久坐的话就是站起来好动一动动一动，是这个意思吗？ 对，我会觉得你站起来动一动走一走，其实你真的不用去健身房付一大堆的那个会费啊什么，除非你今天是想要练肌肉，那就是另当别论。 所以那个线上朋友这样听起来有没有觉得容易多了齁？因为就听到这个要规律的运动，天啊，哎呦，我要去健身房，然后我要做什么，我要找教练，然后规律运动，我的肠道才会健康。原来只是说久坐的时间把它缩短，中间穿插站起来动一动走一走，去厕所去茶水间齁，这样动一动就可以了。这样希望比较大哦。 做一些拉伸啊，比较容易去让我们的蠕动啊，就是让肠子不要处于不动的状态就好。 现在有一种新的流行，就是站着工作，你有没有试过？ 我本人是没有站着工作试过啦，但我其实听过蛮多人站着工作，就是因为你站着的时候，你可能你不可能一直直立站着不动，所以你站的时候就相对你一定会左右晃一下动一下，其实这部分对于肠道的蠕动来说是有帮助。 我试过，我可以跟线上朋友来分享，因为有一阵子啊，我晚餐吃完之后就很想睡觉。然后我就坐在椅子上，看电视，看到要睡觉的时候才去洗澡睡觉。3个月下来，我的小腹竟然大起来。我从小到大， 几十年来我从来没有小腹大过，那三个月让我很惊讶很痛苦，然后我完了，然后我又不是那种会上健身房的人，所以后来我就找了一个方法，我就站着，我只要吃完饭之后呢，我就让自己站着，然后呢去洗衣服去洗碗，那呢有时候要做晚上的咨询，我就站着咨询这样子，哎，几个月下来我的小腹就小下来了呢。 就是像执行上说，因为我站着啊，就是这不可能就是直立站不动，然后所以你站着一定会做一些动作什么的，其实就是会帮助蠕动，然后它蠕动状况好的时候就可以帮助食物做消化代谢，避免食物做堆积，其实都是一些正向的反馈这样。 OK， 所以我想跟线上朋友的来聊的就是说，有关于如果你感觉到累，好，然后你发现自己又是那种长时间坐着的，比较少动的，少走路的，那你就要去注意到了，你的累不是那么单纯的体力上的问题，也有可能是你的肠道菌相已经出现这种失衡的状态，甚至呢肠道黏膜也已经受到损害了，那这时候是应该进行调理。那有没有一些表征状态是我们可以来追踪，我到底是不是这个肠道菌失衡了，然后我这个肠道黏膜受损， 可能会有一些表征，比如说你的排便没力啊，或是你有便秘的状况，另外就是可能会有肠胀气啊，腹痛啊，腹闷，另外就是情绪低落，提不起劲，或者是 我觉得浑身不对劲，那如果也不知道哪里不对，那可能就是都是你的肠胃道在跟你说，哎，我有问题哦，你要不要帮我做一些调整，帮我做一些调理这样。 哎，像会口臭或者会常常排气这种算不算？ 这个也算，因为你的排气的状况可能是因为肠道的坏菌发酵产气所造成啊。当然你的气如果没有从屁股排，那我气要从哪里排？大概就是从嘴巴，所以有时候也会有导致一些口臭的状况。 像有些人皮肤非常的暗沉，皮肤粗糙，这个是跟肠道有关吗？ 这个也都是跟肠道菌相有关系，就是你的肠道一些毒素的堆积也有可能会反映在你的皮肤上，就是会有暗沉啊，甚至于痘痘的问题都会发生。 所以整体上来讲，如果说你的累是一种长期性的，不是短期性说，啊，昨天晚上熬夜今天累一下，而是你已经是长期性的累累的，然后呢睡了好几个小时起来也是精神不济，应该是都跟肠道菌相有相关。 对，都跟菌相的失衡或菌相的变差是有关。 像有些人这个很节俭，或者是说经费预算有限，他不见得能够去做肠道菌相检测，那像这样子的人要如何来调理自己？ 我就会建议您吃我们就是标准版的优生菌，因为标准版优生菌其实是针对蛮普遍大众的这个肠道健康状况做的一种设计的配方，所以它其实可以去帮助您做一些基本的肠道的调理。对，所以当您预算有限没办法做这种比较高单价的菌相分析的时候，那就是针对普罗大众的这种标准版配方做使用。 那如果说我现在有了这个陈博士给我的优生菌，嘿嘿，我就不需要那么勤劳的动了。 当然是不可以的咯。因为我们菌啊，它要住下来，当然就是跟你的平常的作息啊或饮食习惯都是有关系的。当我今天我吃了菌，但是我又做一些它不喜欢的动作，那我就你吃了我又不给我好的环境，那我就不要留着了，那我就被你排出去。另外当然这些不正常的作息都会去养你的坏菌，那坏菌就会把好菌赶走，那其实就是你这样吃下去就会没有效果。 总而言之就是不可以懒惰啦齁。 对 对， 對，多少都还是要动一动。 对啊，要活就要动嘛。 的确这是很重要的。那我如果来反向思考啊，我现在已经很累了，我的肠道菌像已经是失衡的，因为刚刚讲的那些表征很多都已经有了。好，那我就拼命动拼命动，这样是不是可以让肠道就恢复健康了？ 没有啊，因为我现在菌相已经失衡了，所以我还是需要一些额外补充的好菌帮你做的肠道菌相的基本。我今天已经失衡了，我就没有好，我的好菌就很少了。那我今天一直动的时候呢，我可能就是也没办法让好菌长回来，那我就要进行额外的补充，给他比较足够的这个菌落素啊、族群素，然后加上我就是努力的运动，然后喝我们的 iWater， 然后帮助这个菌，就是我们就这个步骤就叫我们的养菌。那我要养菌，首先我就是一定要有基础的菌才养得起来。我们的微生物要生长，它其实我今天只给你一颗菌放在一个培养液里面，它其实是长不太起来的。我们的菌在养，其实我们的体外在养菌的时候都是要做好几步骤的放大。我就把一颗菌放到一吨的水里，它是完全长不起来的。对，所以我们的要养的这个动作，就是需要有一点基础的菌养，才可以让菌好好的把它养起来。 OK， 那好，这样子听起来就是说， 我的肠道菌相已经失衡了，所以我势必是要补充对我好的这些菌，而且我要动起来。那我动动动动动，我就会流汗，就会口渴啊。那我该喝什么？喝这件事情要注意吗？会不会影响我的肠道菌的健康呢？ 喝这件事情就真的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在活动一定会有排汗的问题，那排汗就里面缺水，那喝对水就非常重要。那我就会建议我们的听众都要喝我们的 iWater。 那为什么要喝 iWater？ 是因为 iWater 本身还有微量元素，当我去动的时候会流汗，那我们汗都是咸的嘛，那就是会有一些钠的缺乏。那只有我们当喝我们的 iWater 就可以补充一些微量元素。那微量元素的补充，一方面可以帮助细胞恢复活力，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帮助我们肠道菌相做调整培养。然后另外，我们的 iWater 它其实是小分子团的水，那小分子团的水可以比较容易通过我们的细胞的屏障，让细胞更有效的做利用。所以我的水的利用率提高了之后，我整体这些身体的健康状况也会受到提升。 那如果我喝纯水，好，喝了纯水之后，我再来吃水果、吃蔬菜，这样子可以吗？ 嗯，因为我们的纯水它本身其实是不含任何微量元素的。然后另外就是因为微量元素它要被身体所利用，其实是它溶在水里面的利用效率是最高，所以当我今天喝的纯水它没有任何微量元素的时候，一方面我细胞的活力、细胞的酵素就没有办法正常使用，另外啊，我们的纯水其实常常我们在实验室都知道，我们的 RO 水或逆渗透水它其实是偏酸，那偏酸的水我胃酸就已经是酸的，那我再喝一些偏酸的水进去，让肠胃道的那个酸度更提高的时候呢，其实对于整体肠道的环境或对于整体身体健康来说是没有帮助。 那我喝纯水加盐巴可以吗？ 纯水加盐巴，那盐巴它就是氯化钠，只有食盐而已，但是其实不含镁离子、不含铜离子、不含其他离子，对于我们的酵素来说是没有帮助的。 哦，原来如此。那运动很热嘛，齁，那我如果把 iWater 冰一冰来喝，这样哇，冰冰凉凉的喝进去，如何？ 我们身体啊，其实是恒温在37度左右，所以就表示说，我们绝大部分的细胞跟微生物其实是喜欢这个温度。 你都笑了，是不是？我问的问题太傻了。 因为我自己偶尔也会喝冰的啦。 哦，原来如此。 对啊，所以我们喝冰水啊，会降低身体的温度。那温度一降低，其实它就是不适合细胞或微生物做生长。所以我们常常在养，比如说大家可能熟知的微生物酵母菌啊、大肠杆菌的，他们是喜欢长在37度。我们细胞培养其实也蛮常养在37度，而我细胞如果养在22度会怎样？一个，它会长很慢，有的时候它根本就不长，就死掉了。 原来如此，那中医观点讲的是用不同的形容方式，但是讲着同样的结果。中医有讲到说，如果常喝冰饮的话，会造成气血的凝滞，循环就会不好。然后呢，就会影响器官的机能，透过生物科技的方式角度来形容，但是所造成的结果是一样的。所以喝冰饮本来就是不应该的，是不健康的事嘛。 对，就是身体的大环境来说，确实喝冰饮是一件不健康的事， 但是喝起来很爽快啊， 很偶尔很偶尔喝个一两口就好了。 、OK， 线上听众有听到了吗？你能不能真的戒掉你的冰饮呢？现在手摇饮真的非常的流行，大家冰冰的这样子在喝，可是每一次喝的时候，其实对自己的伤害，对自己肠道菌相的破坏是非常大的哟。 对啊，就是冰的东西其实确实对肠胃道的破坏力也是蛮高的，不然就是您喝的时候可能嘴巴还没含到变成体温再吞下去也是可以的。 蛮难的呢，我觉得是嘴巴会被冰冻吧。有没有吃那种冰淇淋习惯，一吃下去整个头都觉得发麻？ 对啊，就是人家常说假修炼会缩起来啊。 对，小孩子很爱喝冰饮，很爱喝那些甜的饮料，那小孩子这样子常常这样喝，会不会影响到他的肠道菌相的平衡？ 这个呢是一定会，就是你常喝那种甜的啊、冰的啊，当然他的小孩子的肠道菌相就会偏向于这种不健康的菌相，常见就会变成有点像肥胖的菌相，这种都会发生。 OK， 所以说我们不只是说要动，不能只是久坐，那你动如果需要补充水分，水分的这个本质，好，它的品质也是极为重要的。哦，这些都是一连串相关的。那这我可以说，这应该是生活常识啦，大家应该要有这样的生活常识，然后养成良好的习惯，才不会在这种不经意的生活习惯当中呢，渐渐的伤害自己，可以这么说吧？ 对，就是像执行长说的没错，就是你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然后喝对正确的水，才可以去帮助自己的身体，就是恢复活力啊，让肠道健康，让自己快乐这样。 好，所以总归来说，我们很少动， 不会马上生病，但是会渐渐的让肠道蠕动慢慢的变弱，对不对？然后消化就变差了，然后排便就变慢了，然后身体的废弃物毒素就累积越多，然后就会形成长期的这个肠道的淤塞，这样子的结果，然后就日积月累就变成小失衡，然后再加上饮食习惯不良、作息混乱、吃错东西，甚至喝不对的水，哎，累积下来就变成大问题咯。 没有错，可能就会变成便秘啊、肠燥症啊、一些代谢症候群啊、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等等，或是大家比较注意的外观，比如说小腹变胖啊、腰变胖，这个都可能会接踵而来找到你这样。 所以与其好去做什么多伟大的养生的事情，还不如从小小的生活习惯开始改善。 对，就是刚刚前面所讲的，要活就要动，就偶尔动一下，然后补充一点正确的水分，其实都可以对于整体健康来说是非常好的。 哦，陈博士，你提到这个有一个这样的案例，那他已经在进行这个肠道菌相的调整，使用优生菌，那现在我来 call 他一下，看看他的感受有没有改善。嗨，达叔你好，我是执行长，突然打电话给你，那是要请教一下你这个从5月10号左右开始吃优生菌，那到目前为止的体验上，优生菌对你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优生菌照这样子，就是晚上这样吃，大便的时候有比较软啦，本来早晚都会蹲一蹲啦，本来有时候早上都蹲一蹲都没有啊，都没有大出来啊，那吃优生菌之后，肚子没有感觉，也去做一做，就用力一下，它就 可以排 出来，会排出来这样子的。这个大便不是很软啦，但是比之前有改善很多了。 所以你以前就有便秘的问题。 以前便秘放的不是那油麻塞啊，那好，会一颗一颗这样子啊。 哦，那你这个水量有喝够吗 ？有啊，本来就有喝够，但是会慢慢再加啦。 所以有喝够的状况之下是便秘的，那同样喝同样的水量，但是有吃了优生菌之后就可以排得出来这样子。 有比较轻松。 OK， 你劳动比较多，但是运动多不多啊？你有没有在运动？ 最近都有到学校去快步走。 因为呢，快步走是让肠道蠕动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如果呢，你吃优生菌，然后加上喝足够的水，并且有去走动的话，你的肠道要恢复、要调整好，是比较容易的。 没有去学校运动，都在家里走啦。 OK， 只要有动就好，吃完饭，尤其是吃完饭走个10分钟，在家里动个10分钟，甚至不要马上坐下来，站着，动来动去，走来走去都是比较好的 。这方面我们是了解的，会尽量维持的。 好的，那祝福你，早日健康。 感谢执行长关心。 好，谢谢达叔，拜拜。 好，拜拜。 所以亲爱的线上听众们，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动起来才是真正的肠道修复的开始，所以如果我们想要有顺畅的排便、健康的代谢力，然后良好的免疫力，不能只是靠躺着坐着吃保健品，或者吃这些健康调整的饮食而已，而是要让肠子动起来。肠子动起来就是要让两只脚也动起来， 所以会建议听众朋友每天就做几件小事，包含你每天可能散步个15到30分钟啊，或是每天去晒个10分钟的太阳，因为晒太阳其实可以一方面让你人感觉比较阳光，以外可以帮助一些维生素 D 的生成啊，然后增加肠道蠕动，帮助排便，可以降低便秘的风险。然后另外就是你久坐的时候呢，也是起来走一走，做一些伸展或做一些瑜伽，帮助身体肌肉的放松，也可以帮助肠道的蠕动。然后另外你也可以偶尔尝试一些腹部的推压或肠道的一些体操，比如说顺时针、逆时针的做腹部的旋转部分，都可以帮助肠胃道做蠕动。那其实以上这些动作啊，都可以帮助你去提升肠道的健康。就是你会发现其实我的肠子它是有在动的，然后它只要有在动就表示它还活着，那它活着呢就是表示有希望。 的确，如果这样每天小小的一点点投资可以让自己健健康康，这是值得的哦。那这刚刚你有讲到这个瑜伽，我要跟线上听众朋友补充一下，不要把运动想得太难，如果说想到瑜伽好像要去拜师学艺一样，其实我发现，我们小学的时候不是每天要升旗去上早操， 那老师都会带我们在大字型跳来跳去的、那 個、开合跳嘛， 对，开合跳，哎、欸，其实那个就已经是蛮好的嘞。 对，他其实整个身体都运动到。 嗯，如果早上你从床上跳起来，然后下床，这样就只给自己跳个几回合，这也不错。 对啊，就是让自己身体做一些活化。 嗯，然后中午这个吃完便当，有时候趴在桌上休息，哎，时间到了之后起来也把自己跳一跳啊，然后 伸展拉伸一下， 哎，这个对肠子都很有 帮助 的， 都是很有帮助的东西， 所以你就会发现，哎，其实你的肠子没有那么难搞，只要愿意动，他就会愿意跟上你的脚步咯。 OK， 非常谢谢今天陈博士跟我们聊这么多，那希望朋友们呢真的动起来，让我们的肠道真的活过来。谢谢大家的聆听， 谢谢今天听众朋友愿意花时间来听这些肠道的小知识。 OK， 所以下一期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谈一谈我们喝的水，我们摸到的塑胶，这些有可能都会造成我们肠道黏膜的破坏哦。好，我们下一期见，拜拜， 拜拜。